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继续都是和科学有关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几则科技亮点。第一件事情呢，说到的是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的 IPCC 联合国政府气候间变化委员会呢所发布的相关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就是和人类的天气的变化是有关系的。这份报告的内容非常的长，昨天呢我们只是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了其中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再来听一听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什么内容。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近日发布报告称，未来几十年里，全球所有地区都将面临气候变化加剧的考验。参与撰写报告的科学家们表示，人类活动和温室气体排放是气候变化的主因。科学家运行的气候模型表明，随着气温升高，极端天气事件将变得更为严重。他们认为，如果全球立即行动起来，人类仍有时间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并呼吁所有人都立刻行动起来，阻止全球变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需要全球每个地区、每个个体都采取行动。发达国家负有重大责任，现在就采取行动，而不是坐等其他国家行动。研究人员说，如果能够在本世纪中叶将碳排放减少到净零，那么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仍是可以实现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是和一种植物啊，一种新的植物被发现有关系。我们知道呢，植物啊，它的生长是需要阳光，需要水，需要各种养分。但是呢，在植物界当中，有一些呢，植物它需要的是肉啊，它吃肉才能够长大。我们来了解一下一种新发现的食虫植物。 研究人员在北美洲太平洋海岸发现一种新的食虫植物。这种食虫植物生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到阿拉斯加州太平洋海岸光照较好的沼泽地区，可利用花茎上的粘毛捕捉昆虫。通常食虫植物出现在沼泽等营养贫乏的地区，靠捕食小虫等获取营养。研究人员用氮负15同位素标记果蝇，借助果蝇识别食虫植物。他们通过收集果蝇停留过的植物，并对比不同植物的氮含量，发现这种植物氮含量增加，推断它从果蝇身上吸收氮。研究人员还发现，新植物花柄的腺毛能分泌磷酸酶，许多食虫植物利用这种酶从猎物身上获取磷。这种食虫植物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靠虫酶传粉，却在它的花朵附近捕虫。研究报告作者之一汤姆·吉夫尼什解释，这种食虫植物能平衡好吃虫和依靠昆虫授粉，它的腺毛不是非常黏，只能捕捉猛等小型昆虫、蜜蜂、蝴蝶等较大昆虫，不会被它捉住。 看看这个非常有趣的自然界啊，要是一株植物呢长的地方水草丰美，营养丰富，那么对于它来说呢，光是吸收天地间的这些自然的养分就够了。但是如果有一些植物呢，它的养分不够，自己呢也得壮大生长，那怎么办呢？哎，就得想办法吃点别的植物吃不了的、吃不下的，比如说空气当中的昆虫。但是呢，这些昆虫你也不能全吃了呀，还得指着昆虫未来给自己传宗接代呢，对不对？传粉以后，植物才能够继续开花结果吧。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来讲呢，其实这种植物也得很聪明，也得拿捏好一个点儿啊，不能够把给自己传宗接代的这个昆虫给吃了。但是呢，如果不吃它们呢，自己可能也没有办法活下来，更谈不上什么传宗接代了。这就得很好的拿捏其中的一个尺度呀。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国际空间站最近呢叫了一份外卖，真的宇航员在空中叫外卖了。这个外卖是什么呢？披萨。 美国一艘货运飞船近日启程前往国际空间站，为在那里生活的7名宇航员送去披萨饼等补给。 据报道，航空航天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安塔瑞斯火箭日前携天鹅座飞船从美国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升空。天鹅座飞船这次载货3700公斤，包括供空间站7名宇航员食用的新鲜苹果、土豆、猕猴桃以及披萨饼和奶酪等食物。货物中还包括空间站 3D 打印机所用材料、将于明年发射升空的新太阳能电池板所用支架、法国一个教育实验所需的粘液菌以及红外线探测器等。这是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第16次承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空间货运任务，载货重量为历次之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后几周内将向国际空间站送去另一批补给。目前有7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生活，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法国和日本。 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非常有趣的科技进展。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把目光锁定在外太空。在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都是和太空探索有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当人类的火星探测器抵达火星开始探测任务的时候，在地球的科学家们已经为火星的下一步探索计划开始实验了。美国宇航局日前宣布开放模拟火星体验申请程序，招募4名志愿者来体验火星基地居住1年，为将来航天员探索火星做准备。正所谓模拟火星做实验，仿真基地搞训练，如何在地球上模拟火星基地环境？参与本次实验的人都有哪些任务？本次实验和俄罗斯之前所进行的类似实验又有什么区别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模拟火星人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航天有关系。在不久之前，世界上第一颗完全可重新编程的商业卫星成功发射到了地球同步轨道。在这颗卫星发射之前，其他的卫星呢，一旦进入轨道，就再也没有办法改变它的功能和用途了。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颗新发射的卫星，可以在距离地球3.5万公里的固定位置运行的时候啊，进行重新的编程。因此啊，它可以在未来15年的生命周期内呢，响应不断变化的数据传输和安全通信的需求。那什么是可重新编程的卫星？这颗卫星呢，有着怎样的用途？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接下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银河航天星载系统软件的工程师张扬宇。张扬宇，晚上好。 哎，您好。 刚才我跟各位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卫星呢很有趣，叫做可重复编程卫星。什么是可重复编程卫星？这个重复编程的过程又是怎么实现的？ 可重复编程卫星呢，或者说我们国内经常提到的这种软件定义卫星，是我们通信卫星这个领域里面相对一个比较新兴的一种概念。以近期这个欧空局发射的这个量子号卫星，就是这个欧洲通信公司的量子号卫星为例的话，它这个对外的这个新闻稿上说，它叫第一代的这种近地轨道的可编程卫星。 对， 然后卫星的这个实际建造方是工程客车公司和 Surrey 公司，在以是一个英国为主导来建造的这么一个公司，这个卫星。然后它这个官方的说法其实也不是叫可重复编程，它叫可重复在轨配置。它这个卫星呢是由这个运营方，就是这个欧通卫星公司，提供给这个使用者，然后由这个软件在地面来进行配置，然后生成之后上注给这个卫星。对于这个我们最终使用的这个用户来讲呢，本科卫星也可以算是在这个这种高轨的通信领域第一次的算是实现了这种通信载荷的灵活配置。然后就是这个一般概念中，我们这个对卫星编程可能觉得是一个就是可能看起来是一个挺高级的这么一个操作，但是在实际的我们这个工作当中呢，就是和我们的实际的所谓卫星编程的工作存在着一点点的差距吧。严格来讲，就是每颗卫星它实际上都有这种在轨传输程序的这种功能，可以一般我们会用它来做一些程序的更新， 还有紧急情况下的这种抢救卫星的这种工作。 嗯， 和实际上我们就是，但是我们一般要求的这种可编程卫星呢，则是以这种大的通信卫星为主，以它的通信卫星的通信载荷这个编程为主。 嗯， 然后我这么说可能听起来比较抽象，然后以现在这种比较火热的这种自动驾驶来做比方。就是自动驾驶车辆呢，我们会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嘛。一部分是我们平常驾驶员这种手动开的这种车辆，就像底盘、引擎、变速箱这些的。 嗯， 这些比较不精确的对应到我们的卫星上呢，我们管它叫平台，就是它为我们的业务提供一些基础的支撑。 嗯， 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自动驾驶这种真正的核心，它来代替我们这些人类驾驶员去做什么路况观察啊、路线规划。控制油门刹车方向盘这些，对应到卫星呢就是载荷功能部分。我们用户实际上最终关心的这种可编程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去这个就相当于是执行自动驾驶任务的这个电脑，而不是车底盘本身。 对， 虽然我们也知道车实际上也有很多组件都是可以编程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在用的时候是不关心的，我们只关心它这个自动驾驶能不能去完成这个驾驶任务。 嗯， 所以具体到我们这个可重复编程卫星上也很类似的，卫星是作为一个整体，它都可以在外面成。 嗯， 但是我们在用这个卫星通信业务的时候呢，不管是企业用户还是个人用户，最终关心的都是这个通信表现。 嗯， 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就是国际上吧，这个可编程卫星这个概念，现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指这种基于这种波束成型天线和这个软件定义无线电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种通信卫星。 嗯。您的意思是这颗卫星我们把它同样类比到汽车的话，就等于说汽车的底盘、发动机、变速箱都可以进行编程了，是这个意思吗？ 绝大多数卫星的这些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其实都是有编程能力的，就是传统、所谓传统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通信卫星， 嗯， 都是有这种功能的。但是呢，它之前的这些编程底盘啊这些的，它不会很好的对应到这个业务上，就是尽管我们可以对它再编程，但是它不会对我们业务有什么更好的帮助。 嗯， 就比如像我们可以让它跑得更快，我们可以让它换挡更平顺，但是最终它一个传统的车辆它是没有办法去实现这种智能化的。 嗯， 它这个实际上新的是这个智能化的这个部分， 嗯， 就相当于我们通过一些新的硬件然后再给它配合上一个新的控制器， 嗯， 这样可以让它去更智能的实现我们的目标。 对，其实您比喻的这个打的这个比方已经很形象了。那么接下来我的问题是，卫星已经可以实现了重新的这个编程，那么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在实用的层面，它会让卫星焕发出什么样不同的功能呢？ 嗯，在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嘛，这个可重复编程也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概念。 对， 然后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嗯， 就是之前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些所谓近地轨道卫星， 嗯， 近地轨道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那个地球同步轨道，它大概在地表36000公里的这个高空运行，它这个周期和地球同步的，这样在我们地面的人看来它是天空中的一个固定的一个点。 嗯， 它原本的这个结构呢，就是上面有一个一个的小锅，就是我们那个发射的那个天线，那个抛物面的小锅， 嗯， 它有几个固定的天线朝向地面，然后就相当于是在我们这个制造卫星的时候呢，它就已经由这个运营商或者说就是这个需求方确定好了，为这个星底下朝着某几个特定的区域， 嗯， 来提供这个服务。 嗯， 我们通俗的可以理解成这个舞台上方那种固定好之后就没法动的这种探照灯。 嗯， 它有好几个光束照下来，然后给用户提供这种照明或者叫通信的服务。 嗯， 但是这个探照灯呢，因为它已经固定了嘛，所以它打到哪儿是舞台布置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 对， 没有办法再去根据这个实际的需要去做这个移动了。 嗯， 那么具体的呢，就是会导致几个不理想的结果吧。首先呢，就是对这个能源的浪费，因为比如像这个还是说探照灯，它固定好了，那么我这个地方其实本来不需要照明的。 嗯， 然后我还有那个地方呢，它照明它还不够，它已经设计成那个样了，就没法调整。 嗯， 这个在地面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但是在太空当中呢，能量和热量的管理呢都很重要，所以它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资源的浪费。 哦，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卫星通信的，就是这也是卫星通信不能 很快普及的一个原因吧。 嗯， 就是因为这个卫星运营商他追求的是这个成本和卫星使用时间的最大化嘛。 对， 所以他需要先预先设计好这个服务区域。 嗯， 就是他需要先框好他觉得可能未来哪些地方会用，所以他需要很精细的去做这些市场调研和设计。 嗯， 其次呢，就是这样的实现呢，不利于运动中的用户使用服务。比如像我们现在各个航司，据我所知，国航和东航应该都会有，就是这种空中 WiFi 的这种服务。 嗯， 在飞机运动的过程中呀，它就会过这些固定的波数，就是它本来是从一个灯到另一个灯，那这个灯交替的地方，这个灯的亮度就会下降嘛，因为它不会设计那么完整。 对， 所以可能就会有服务质量的下降，网速慢，甚至可能会有通信中断的情况。 嗯， 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可变，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通信卫星的一个弱点嘛。 嗯，可重复编程的卫星是不是就能够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彻底解决那肯定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这个可重复编程的卫星呢，实际上会用到一些比较就是在地面上比较成熟的一些技术。 嗯， 比如像可重复编程的话，我们用的在军事领域里叫相控阵天线。在我们生活中它这个东西呢叫波束复形，就是叫波束成型。 嗯， 或者叫智能天线。它这个原本像我刚才说固定的那几个灯，现在这个时候不只可以，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指定方向，我还可以给它指定信号强度。 嗯， 还可以往用户指定的区域呢发送指定强度信号。 哦， 大家可能对这个波束成型稍微比较就是了解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的 WiFi 它也会有用到这种，就是现在我们的路由器可能会有四根天线或者八个天线。 嗯， 就是比起原来的天线要多了一些。 对， 它这个用天线阵列呢就可以把原来这个比较均匀发射的信号，它可以更精确的指向和跟踪用户。 嗯， 这样呢就是解决了我刚才说的那个能源浪费的问题，因为它本来是均匀发射的嘛，就是不管你用不用它都会指。现在呢我可以定向的去给它发射， 嗯， 然后它就会有更好的信号强度还有移动信号的质量。 嗯， 因为它现在知道你的这个人在哪儿嘛。 对， 所以它可以更好的指过去。 对 对，然后还回到就是刚才我说那个舞台灯光的那种。 嗯， 就相当于现在我们探照灯升级了，现在加了云台可以随便调指向。 嗯， 还能手动的呢调亮调暗。 嗯， 还可以指定照多大。 对， 如果不够呢我还可以让两个灯过去照。 嗯， 所以这样其实这个设计大幅度的提高了这种灵活性。 嗯， 也有助于这个运营商去最大化的利用这个卫星。 刚才您跟我们说的其实这个应用是在通信卫星的这个领域当中，那未来其他的卫星呢？你比如说要是对地观测的啊，这种照相类型的卫星啊，还有其他类型的卫星也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对它进行重新编程，有这个必要吗？ 其实是有的，就是比如像我们国家比较著名的这个遥感星座领域，就是那个长光卫星。 嗯， 长光卫星的话，之前他们是只做遥感业务嘛。 嗯， 所以他们就相当于是原本是把照片下下来，就是相当于路过一个位置然后把照片或视频下下来。 嗯， 但是这个可编程了之后呢，相当于它可以比如像识别一些它想要的东西。 嗯， 之前我们对遥感领域就是大概看过一下，就比如像我可以识别一些森林的火灾。 嗯， 因为卫星是这样的，卫星每次能传回来的数据有限。 嗯， 就相当于它一轨可能照了90分钟的视频，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想要的是某个地区正在发生什么。 嗯， 所以说如果在卫星上加了这个智能化能力的话呢，它可以优先的把我们想要的数据先传回来，这样这也是可编程卫星在遥感领域的一个应用。遥感就是对地观测的这个领域的应用。 明白。那么在您看来，未来这种可重新编程的卫星它的应用前景到底有多广，以及呢要实现可重新编程它的技术难度有多大，这项技术可以广泛推广应用在每一颗卫星的身上吗？ 可编程卫星实际上像我刚才说的，它是着重在载荷能力上。载荷能力呢实际上有比较多的载荷，就是我们卫星其实有很多种。 嗯， 它有各种的目的的功用，就比如像咱们今天着重说的这种是通信卫星。 对， 然后还有您刚才说的对地观测的这种遥感卫星。 嗯， 它这种实际上可编程的基础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星上有了一定的能力，就是我们有了一定的余量。因为原来卫星制造是这样，卫星制造原来是需求是什么样我们就做成什么样，然后不够灵活，因为这个相当于这个需求在地面就已经确定好了，然后这个也是算是地面的这个产业积累外溢到这个空间产业的一个结果。原来我们可能就比如像一个大星要花很久去确定这个需求，而且我们还想需要想着比如像因为它在轨嘛，我们不希望上打上去可能用个一两年就坏了，这个我们是不希望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的一些需求，所以也是随着这个进入空间的这个成本降低，然后这个可编程卫星也才逐渐的满足了我们这个就是才逐渐满足我们进入应用的这么一个情况。 我的理解是过去我们发卫星的成本非常的贵，其实这个成本就相当于卫星要多重一公斤我们就得多花很多钱，现在呢成本降低了，所以呢我们把可以重新编程的这些硬件的载荷，也就是说这些重量加在卫星的身上，这个回头一算账，采用这样的通信模式或者这种更新的方式是比较划算的，是这个意思吧？ 对，是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就是比如像因为刚才我说的是那个近地轨道卫星嘛，就是比较高的轨道。 对， 现在也是比较火热的，就是我们那个国家正在搞的这个低轨的低轨这些宽带的通信网络。 对， 而且包括一些国外的通信网络，比如像这个 OneWeb， 还有那个大家都比较熟的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就是 SpaceX 的， 对， 它的星链的这个星座，也包括这个我们银河航天的这个低轨的通信星，它由于这种低轨道的特性，这个卫星不能像刚才说的这种近地轨道和地球保持相对静止，然后对于这种静止用户来讲呢，就会有这种相对的速度，所以这个条件也决定呢，就是在这种低轨的卫星通信中，它先天的就需要考虑这种情况，所以这种技术吧也算是在这种低轨的这种通信网络中，它就天天具备这种可编程的硬件优势。 好，我们在以上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是和可重新编程的卫星有关系，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银河航天星载系统软件工程师张阳宇，谢谢张阳宇的解读。 好，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有关呢可重新编程的卫星这个话题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照亮新闻深处，我们接着向宇宙深空进发。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航天有关系。美国宇航局呢，最近宣布要开放模拟火星体验的申请程序，招募4名志愿者，在美国约翰逊太空中心由 3D 打印所打造的仿真火星基地居住一年，为将来的航天员火星探索任务来做准备。这项任务呢，一共会分为3项实验。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是，第一项实验将会在2022年的秋季开始实施。实验参与的人员呀，届时只能够吃一些太空食品，同时呢，在基地内也将种植一些植物。申请程序的开放对象皆为美国人，筛选条件也比较严格。比如说，申请人必须拥有科学、工程、数学等领域的硕士学位，或者曾经担任过飞行员。在火星仿真基地内将要进行的实验可能有哪些？这项实验能够对于人类未来登陆火星来做哪些准备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各位朋友聊聊这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请入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中心的研究员刘勇。刘老师晚上好。 玉龙晚上好。 想先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实验？在您看来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整个来讲的话，就是说人类上太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去火星呢，事实上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哈。所以我希望的就是说，科学家希望的就是说，这个人能够尽可能的在地面上 先把这个试验做出来，在我们真正去火星之前，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嗯， 心理的、生理的，虽然我们不能够去说我们一下子就真的要去火星，我们可能现在还暂时技术还不能达到，但是我们先要在人这个层面，就除了这个火箭的技术这个层面上，在人这个层面要准备好， 嗯， 包括这个心理的，还有这些生理上的一些，或者说，实际上心理和生理有的时候是相关联的， 嗯， 啊，这些问题，我们都准备好，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他做这个实验最大的目的。 嗯，其实人类现在已经有国际空间站，而且呢，在国际空间站当中呢，长时间在轨滞留的这个时间呢，也有三四百天了。应该说已经收集了足够的数据，这些数据还不足以支撑我们来进行火星的探索吗？ 这里其实上有几个问题，我刚刚也想了一下，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以前觉得在太空中可能会寂寞哈，会孤独，会觉得处于一个这个封闭的环境下， 嗯， 所以在早期宇航员都会做这样一个试验，就是现在包括现在啊，像现在的宇航员都会做这样的试验，作为这个叫，就是把你关在一个房间里头，啊，封闭空间，也没有，就是也没有人跟你说话，也没有跟你交流， 嗯，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头，然后锻炼你的这个，你是不是能够做到心如止水，还是你会暴走，那你的心就测试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嗯， 据说我们的这个杨利伟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那现在在国际空间站，国际空间站什么都可以干了，打电话、上网、聊天，甚至包括打游戏，都可以做。 嗯， 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做这样的试验吗？我觉得国际空间站，因为国际空间站事实上像这些通讯的延迟非常短，所以国际空间站通信，国际可以说就是跟地面国际空间站和地面通信，跟在我们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跟地面的通信，现在差别已经没那么大了。 嗯， 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延迟哈。 嗯， 那如果是这个打游戏的话，可能你可能就比队友稍微慢个一秒钟，可能就最快最多也是这样一个，最多也有这样一个状态。 嗯， 但是在火星上不一样，火星上的通信延迟，那最长的啊，因为火星到地球的距离是会变的。 嗯， 短的是最短的时间是8分钟，也就是说我们发一个声音，这边发一个声音过去。因为8分钟之后才能听得到，然后他要回应再过来，那中间就16分钟了。 嗯， 那最长的可能有20分钟，那就说是一来一去就40分钟，所以在火星上这个通信是非常受限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人类如果要适应，就是怎么在这样的一个通信环境下，那在太空在国际空间站上，我们获得的经验。那在火星上就没法用了。 嗯， 那之前这种通信，包括像国际空间站，比方说我们现在国际空间站有一些，比方说我今天刚刚有另外一个我说国际空间站能不能叫外卖？国际空间站它是这样，它经常会有飞船过去给有补给飞船过去进行补给。 嗯， 火星上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嗯， 所以一个是通信，另外一个是这个食物的来源，饮食的这个资源，这些。都会有很大的限制，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能不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 嗯， 就需要进行一些试验，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试验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对，您刚才讲到人能不能适应这个环境，就要进行实验。那么整个的实验究竟啊，咱们要做什么样的内容，要试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是科学家最需要关心和研究的问题哈。我看到这个报道，就是说这个NASA做的这个试验，他是想尽量的接近这个真实的情况，比方说在食物方面只能够吃太空食品， 嗯， 就是说基地是种植这个基地一些食物，但那这个基地里头就是个全封闭的状态， 嗯， 只能吃这个基地提供的这些食物，还有呢，比方说这个通信。我觉得像这种模拟的通信会是一个会是一个必须的试验。当然比方说我们在紧急情况下哈，我们可能要这个人要突然有一个人生病了或者怎么样的，那可能紧急情况下可能是另外一个通信模式。在平时肯定是按照这种火星的通信模式，比方说这个我们正好模拟火星撞到这个位置了，那通信的通信的这个延迟，比方说16分钟或者是40分钟， 嗯， 就是他会按照这个时间来。进行模拟， 嗯， 这样才有这个火星模拟的这个火星基地模拟的效果，不然如果大家就是只是关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头，那就不会达到这个效果。 我上网看到曾经俄罗斯呢也做过这样的实验，叫做火星520。这个实验呢所模拟的就是人去火星路上多少天，回来多少天，在火星上待多少天，加起来一共是520天。其中呢还有中国的科研人员也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去了。那么就您所了解的情况，俄罗斯曾经进行的火星520实验，实验的内容是什么，和我们今天谈到的 NASA 这个实验有什么区别？ 就从我们了解资料来看的话，这个可能我们了解资料也不一定特别全哈。就是火星520这个试验呢，应该是它有模拟这个去和回来，这样的过程都有模拟。NASA 这个它是，它的这个时间，我看到它的时间，火星居住一年，它就没有这个500天这个试验，所以它也可能也没有这个去和回来，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它就是在这个，一个是。体验这些，它有一些，比方说这个通讯受限制，这个我前面讲过了，还有这个严格的这个饮食，和这个资源呢、设备这些都有严格的限制，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个，比方说水的来源，是不是要喝循环的水，是吧？这个就跟那个国际空间站一样的，还有比方说这个，其他一些资源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他这里也有提到一个，比方说在这个反正火星基地里还提到一个，比方说太空漫步。我觉得像这些呢在之前的试验里头都不一定做过，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两个试验还是有一些区别的。NASA 这个试验呢更重要的是着眼于这个在长时间的这种模拟火星的这个环境下，模拟这个火星基地的环境下的一个试验。俄罗斯这个试验呢它是更多的是倾向于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过程，去然后到了点然后回来，像这样一个试验。 对，其实这两个试验都很重要，彼此缺一不可。因为人在抵达火星的这个时间一来一回啊，这个一年多的时间路上也很寂寞呀，人的心理怎么调试啊，路上出现了问题怎么处理呀，当然在火星上为了长时间的驻留也得要需要相关的数据，我们怎么来打发这些无聊又艰苦的时光啊等等。所以现在啊进行这种模拟试验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能跟人交流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想你可能就是像我们你可以想一下，我们只能发 email， 只能发电子邮件，而且那个邮件它不能对方不能马上看了，我们不能够及时的进行通话，我觉得这种其实对人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对人的心理啊，或者甚至包括这个可能也会过渡到生理的层面，也会影响挺大的。做这些试验呢可能就帮我们更好的了解人类呢在这些环境的时候的反应，将来我们也可以做出相应的这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对。那么在这个实验当中还有一点非常有趣啊，它的申请程序呢开放对象仅仅就是美国人，而且筛选条件很严苛。申请人呢必须拥有科学、工程、数学等领域的硕士学位，或者曾经担任过飞行员。在您看来，他为什么要设置如此严苛的条件？ 这个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一般讲这个航空航天是严格的分界的哈，比如说航空是航天，但是飞行员，事实上最早的航天员全是飞行员。 对， 加加林最早是飞行员，阿姆斯特朗啊，还有什么格林啊、谢泼德啊，这全最早都是飞行员出身，然后他们还干过试飞员，就是这些人是飞行员中是我们认为特别能适应这个飞行，也是特别能适应这个航天这个环境的，所以先把他们能够克服这个困难，或者说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克服这个困难，所以我们首先如果从身体的挑选来讲的话，这些人是最适合去飞火星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我们的这个航天员中也开始选择科学家了，选择个载荷的科研人员，所以我就觉得这些虽然说它是一个模拟的试验，但是它尽可能的选择一些将来可以去承担这些任务的群体中选择一些人，包括飞行员，包括这个科学家，或者是他这里说的不一定是严格的科学家哈，或者说他是有这个科学或者是工程有数学的这领域的基础的人，这些人我觉得他们的好处是什么？他们的好处是就是这些人有脑子，他们有这个数学或者工程的基础的话，他们将来遇到这个问题他们能够掌握这些，更好能够掌握这些试验的设备，包括火星上这个通信的设备，包括火星上这些，包括这个去火星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些仪器设备，这些人他们当然 更有可能被选中去执行火星的任务。当然现在模拟的试验中也可以找他们，因为某种意义上他们这个群体呢也代表了将来有可能直接去飞火星的群体。 嗯， 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我也是觉得在人类这个探索太空的过程中，首先我们是把飞行员送上去，因为他们身体够好， 对 啊，不怕在空中在空中转几圈，都没事。然后我们是再把这些在这个身体条件人的条身体条件能适应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再把这些有知识他们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了解太空、了解火星的人送上去。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先把好身体送上去，然后再把呢聪明的大脑送上去。其实呢，不管是好的身体还是聪明的大脑，这都是人类在探索未知、在探索宇宙当中非常重要的条件啊。那我们在以上时间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话题是 NASA 要进行呢长达一年之久的一项关于火星模拟生存的实验。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研究员刘勇，谢谢刘老师。 谢谢玉龙，谢谢大家。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今天我携全家老小给大家拜年了。不是，那个是我携全家老小去邻居张大伯家串门了。 好信呐，全家老小，谁是老啊？ 当然是大哥你呀、哎，不，大哥年轻力壮，怎么能是老呢？二姐，你怎么说话的？ 真好骗，你还说我。 哎，行了，赶紧去张大伯家吧啊！ 嘿，这不是甄家兄妹吗？啊，你们来了。 张大伯好。 哎，好，快进来，快进来。哎呦，真不好意思哎。我这桌子还没收拾呢，哎，你瞧，这烟灰还没到呢。哎呀，你瞧瞧， 哇，这么多烟灰！张大伯，你这是抽了多少烟啊？你孙子团团不是也跟你住吗？孩子闻二手烟不好吧？ 是啊，可是这戒烟它不是说戒就能戒的，我得慢慢来，不是吗？啊， 大伯，您说戒烟啊，慢慢来，我也能理解。那这样，我给您出个主意，您想抽烟的时候啊，去阳台上抽就行了。 啊？为什么呀？ 当然是为了孩子呀。就算孩子在家，只要他不直接接触到烟草味啊，就没事儿。您在阳台上抽烟，他在屋里写作业，不影响他。 真的吗？ 当然了，他都没有闻到烟味儿，怎么会有影响呢？ 好骗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 真好骗呀！你是又被什么朋友圈文章给骗了？这屋里阳台不是开放式的，还是在室内，对吧？只要有人在室内吸烟，即便是个通风的地方，也不能算全面无烟。 啊？但是这客厅里确实是没味儿啊。 对呀，孩子一点都没接触到烟味儿啊，我怎么说错了？ 吸烟过程中散发出来的那些有毒的颗粒，比如尼古丁、焦油等等，不仅仅悬浮在空气中，还会附着在衣物、室内墙壁、家具等物件的表面。这些东西肉眼很难看到，但可怕的是它就是不走，可能要历时几个月才能消失。这些有害物质如果被吸入到呼吸道，肯定对生活在屋里的人有影响，不只是团团的健康，还有屋子里所有的成年人。所以说，即使啊你不当着别人的面抽烟，就算去厕所、去阳台，还是不能保证屋里的人一定就不会遭受到二手烟的危害。 哎呀，想不到这二手烟这么害人，躲都躲不开呀、 啊！而且啊，张大伯啊，您烟瘾这么大，自己的健康也一定会受到影响的。我看啊，您能少抽啊，就少抽点吧。 大哥说的对。张大伯，咱们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嗯，你们说的对，你们甄家一家老小真棒哎！ 哎，大伯，谁是那老的？谁？